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两天咱们十一特别节目的主题叫梦回天桥，昨天咱们聊了侯宝林大师和天桥的情缘，也欣赏了几段侯大师的作品。咱们今天接着给您介绍老天桥的艺人们。在介绍下边这位老艺人之前呢，我先给您听一段电影原声。 那这样，你先歇两天，让脑子清醒清醒，过几天我再找你。你告诉我什么单位的？ 没单位。 那把电话号码告诉我。 没电话。 我看看身份证行吗？ 你上干嘛呢？警察呢？给你身份证。 你得告诉我住哪儿，你总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吧？ 我住你们家。 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得让我能找着你啊。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找他们去。 那也行，反正这个事儿你们俩都有责任。你告诉我那人是哪单位的，我找他去。 安达娱乐公司开夜总会的，叫刘德龙。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，没招过谁，没惹过谁，总想要点钱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，爱如珍宝，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。回归路上有人打架，我去把热闹看，真倒霉，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，过来他们就抢，我一点儿也没提防。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，抡起来乒乒乒，砸下去砰砰砰，这电脑算完了，我心里像挨了一枪。我过去让他们赔，可谁也不认账，急得我浑身发抖，手脚冰凉啊。对对对，抢书包人，我记得他的长相，我得找他赔电脑，他甭想去躲藏。 这是1997年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，除了情节引人入胜之外，我相信电影里的北京琴书也让人记忆深刻。这段琴书的演唱者就是号称琴书泰斗的关学曾老先生。关学曾老先生是满族人，瓜尔佳氏，这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呀。您像溥仪的生母就是瓜尔佳氏。关老14岁学艺，师从常德山学习单琴大鼓，这就是北京琴书的前身。而后又师从石金荣学习烙听大鼓，16岁出师就在天桥和老北京各大庙会演出。咱们话说天下以前呢，讲过24孝的故事，其中有一个叫卢一顺母，这故事在北京琴书里也有，叫鞭打芦花。下边咱就听听关老的演唱。 在列国有位大孝，名叫闵子骞啊，他本是圣人的门徒，一位大贤，他 是大夫之分。他的母早年病故，父亲又续了弦，李氏女过得门来，又生了二子，他便把那名字签，是虐待不堪，亲生的儿恐怕饥寒，时刻惦念，见子谦饥苦，他不以为然，一样的孩儿，李氏他两样看，两样吃来，两样穿。这一年，眼看着天寒，霜雪渐呐，李氏他起下了狠毒的心田，给亲生的儿做了一身棉裤棉袄，在里面续的是最好的丝棉，给子谦也做了一身棉裤棉袄，在里面续的全是芦花团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又厚又暖，其实那芦花随后可一点也不淌寒，闵员外只知道这孩子们多一样，哪知道李氏在内里暗藏奸。这一日是腊月初八，天气最冷啊，红云密布阴上了天，那冬装的工也长，请大夫去赴宴。闵员外命子谦子文随父去学画坛，在大门以外员外上了马，小弟兄跟随马后边，不多时行至在村庄以外，在那遍野荒郊，天气是夹着背的寒，不睁眼的老天哪，又降下了雪片，阵阵的朔风像钢针往肉里钻，只懂得闵子骞抖衣而战，在手中拿不住打马的鞭，叫了声爹爹呀，说儿我走不动啊，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啊。 天之前得得的大帐堆成了一团，见次子不觉得冷，是洋洋得意。你们俩穿戴一样，为何他不寒？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奸又懒。说着话怒冲冲翻身下马，夺过来皮鞭，那皮鞭一举好像龙摆尾呀，皮鞭一落像怪蟒把身翻，只打得闵子骞在雪地里滚。他揪住了皮鞭是苦苦的哀怜，求爹爹您饶恕孩儿我呀，冻死在中途路也不再让天寒呐。你员外越打越用力呀，唰啦啦猛一鞭给打破了棉衫，那芦花飘飘飞满了雪地。你员外捡起一看，啊，是芦花团，忙回身把次子的衣服撕开看，见里面絮的却是最好的丝棉。哎呀，怪不得子骞身上冷，今天挨的打他有多么冤，不由己把打马的皮鞭就松了手，忙脱下外衣给子骞配上肩。儿啊，千错万错是为父的错，你亲娘一死我不该有许闲，咱不去东庄赴宴了，快随父回家转啊！见了你那后娘我给你报仇冤啊！ 喜欢听快板的朋友几乎没有不知道快板三大家的李润杰、高凤山、王凤山。其实高凤山老先生幼年时曾经居住在天桥附近的金鱼池，对天桥的玩意儿从小就接触，刚满七岁的高凤山非常想学习京剧和变戏法，只是因为实在太穷了，买不起道具行头，所以只好学习数来宝，于是拜在了曹麻子门下。高凤山当年拜师，一没立字据，二没有引荐人，三没请客送礼，这都是因为太穷了。因为师父曹麻子也是穷人出身，所以并不计较，这也看出了旧社会穷苦人之间的义气了。14岁的时候，高凤山在天桥已经小有名气了，他的快板唱得清脆俏皮，而且嗓音清脆，台风洒脱。下边咱们就欣赏一段高凤山的快板书。 梁山的好汉英雄多，咱表表好汉武二哥，耳不松在家替兄，杀了恶霸西门庆，武松伐配就在孟州挪，叫声董平啊 跟我走，叫声董平我的薛霸哥，二爷我的要住狮子镇，我的会会开店的夜叉伯，哥仨行走来得好快，好快这个来的这个干沙河，有董平啊，他的搬了半天没搬动，有薛霸他晃了半天没动窝，二武松一见哈哈的冷笑，先帝说话害理不得，你万两旁闪一闪，这个入桃二爷我背住，这个伸手抓去保入套，先帝你看得不得，两膀一晃千斤力呀、啊，抓起了入套，肩头哥二武松扛着入套迈开了大步朝前走，越过大岭到了石子坡，董平这里的开言道，出言有语叫二哥，刚才这个樵夫对咱们讲了，他言说张家老店可住不得，还依我说呀，掌柜的姓张，咱们就别住，咱们抓早就万别处挪。二武松闻听扑哧一笑，先帝说话那个太缺德，张家李家这个自广住，他的二爷跟着怕什么，胆小你别把二爷借，做你们家了看老婆，哥发玩笑我且不表，咱们二娘说一说。孙二娘清晨忙爬起叫张彪，你听住，天过了午时你不挂房，你个指着什么正吃喝呀，刚才这个我上后殿去，这个人肉得了这么多半锅，今天来客还有菜，这明天来客吃什么，待会儿你不把客人让，这个晚上逮你下蒸锅。张彪闻听这么句话捂着大腿直哆嗦，拿着酒幌往外走，好快这个来在了店门脖，好快来在了店门内，挂上照来就吆喝，他言说南来的举子住我的店，北来的客爷店了谢住，咱们进门还有迎风酒，这个出店还有菜一桌，有钱没钱自逛住啊，那么下堂带来也得使得。张彪吆喝我且不表，惊动好汉吴二哥，人人说这个狮子坡前人二恶，依我看这个店家说话也道德，二不松把他店家叫店家听我说，我来问你呀、啊，此处叫做神门镇，什么店名对我说。张彪这里他把话讲，孙教客爷听我说，此处就叫十字镇，把他张家老店年会多。二爷说那开店可是个男子汉，张彪说他的不是个男子女魁娥，二武松闻听打头点就知道此地是个夜叉婆，二武松开言道叫店家听我说，我的外边还打听店，还都说你们这儿能人多，今天那个接得住王二爷我的宝路套，你的店里来住住，今天那个接不住王二爷我的宝路套，我们的哥仨就万别处挪，睁开眼睛看一看，二爷我入套银子多，小张彪他的一听银子不要紧，他的历史乐了个了不得，迈开了小腿往后跑，好快来在后殿坡，见了二娘一声道，这个尊叫二娘听我说，门外这个来了三位客，他把话儿对我说，他言说他在那外边打听店，那都说咱这儿能人多，今天那个接得住啊他的宝路套，咱的店里来住住，今天那个接不住啊他的宝路套，人家就万别处挪。二奶奶出去看一看，那个人家的路套银子多，孙二娘她一听银子不要紧呢、啊、她立时乐了个了不得，迈开了片脚往前走，好快这个来在前店坡，好快这个来在了店门内，手扶着门框就吆喝，我的客爷呀你们住下吧，你们住下吧，上房干净又利落。二武松抬头看上下打量女魁娥，只见她头上青丝，牙腮墨染，粉面这个桃腮打不真得，紫缎的小袄是个阴钉扣，皮钉大带腰了系着，绿兜裆巩裤真可比，再把两只花鞋配了一个得，看不多时开眼道，用手一指叫店婆，店婆呀女流之辈，这儿开店你们丢了东西谁陪我。孙二娘忙讲话，孙教客爷听我说，我要是不说不知道啊，那我跟客爷说一说，昨一天我们这会儿住了一位绸缎客，住店丢了个哈巴狗，临走我陪他个大走罗。二武松说声好，好一个店家陪走罗，我的外边打听店都说你们这儿能人多，今天那个接得住王二爷我的宝路套，你的店里来住住，今天那个接不住王二爷我的宝路套，我的哥仨就万别处挪，睁开眼睛看一看，